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新浪微博和一直播上面搜索到活力982就可以了。那今天呢又是一个星期二，又到了一个我们给大家传递正能量的时刻了， 很特别的一个星期二。 哎，也不怎么特别啦，其实就是一个普通周啊， 也没有了，请来一个好久不来的嘉宾。 今天呢我因为是我马上要生孩子去了，所以是我最后一期最近在来出现在这个节目当中。 哎，今天我们来数一下他全程会说多少次我马上要去生孩子这句话哦，跟他是第一遍 唯一一次啦， 但完全看不出来。 没有，谢谢你哦， 保养的真的很好。怎么保养的呢？ 啊，你真的，那收看一下我们视频直播呀， 真的很重要。 所以呢今天这期节目是以我个人为励志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整个孕期的一些健身啊运动啊。当然呢在今天这期节目当中， 主持人也是嘉宾呢。 对啊，我也是嘉宾。所以今天在这期节目当中也请来了一个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男人。 对我来说这个人算什么？ 很重要啊，可能我的孩子出生之后除了老公之外最熟悉的男人就是他了。 吓死我，我以为竟然升职升为你的男朋友和老公。 没有，对，今天这个非常重量级的嘉宾就是我的教练，来自于阿布迪训练营的私人健身教练韩斌，欢迎您。 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 很久没有出现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太红了，他本来不红的时候 啊， 经常来咱们节目 啊。 后来他红了之后，他就跟我说：“你那个节目不要再找我了，我没时间，太忙了， 就是、 我要上课。” 节目给他整得这么红啊，我们节目的吸引力简直太厉害了，给他带去那么多学员，然后转眼就翻脸不认人呐、 啊哎。那其实呢、哎，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说，今天我们这期节目想跟大家聊的是说，在怀孕这个过程当中，并不需要像普罗大众想的那样，就是说你每天很累啊，然后压力很大。就是会胖很多或者是变丑，其实通过一些健身和饮食的方法也是可以像我这样很轻松的。 哎，但男生朋友呢也要关注我们这期节目，如果你的女朋友未来的太太要步入到这个阶段的话、这段学习很重要。 是的，另外在孕期怎么样来寻找一个合适的教练微骗钱，这也很重要。那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我孕期的一些小视频啊，还有一些各式各样的心得。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超模养成记。 从办公室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亚眼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超模养成记。那好像 不自我介绍了吗？ 不要自我介绍了，不然又要被你吐槽。那其实我之前有在某个红书上面发过一些笔记，然后呢 在那个红书上， 对，在那个某个红书上我是很红的人。 你的名字是什么？ 小郭小姐。 好，大家可以搜一下关注一下。 那在那个上面呢就有很多人跟我提了一些关于怀孕方面的一些问题，但是因为我自己并不是专业的教练，所以一直没有给大家一个专业的解答。那今天呢也是请到了我的教练到现场来，可以针对我总结了一些提问最高的一些问题，然后呢可以给大家来解答一下， 非常实用。 是的，但是在此之前呢要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个人的一些基本的怀孕的情况。就为什么我要来跟你们说这件事情，感觉好像很奇怪。 真的是一个不会不好意思的人，一般每个人在说自己的个人基本情况时候都会觉得害羞， 就是害羞， 他是满脸的喜悦， 很害羞。可是还是要介绍一下，是这样的，今天之所以我要来作为主持人也很像嘉宾的感觉来分享自己的故事呢，是因为我在现在我是在怀二胎，然后整个过程当中身材非常的好。 真的是王婆吧，你是不是王婆？ 真的，对啊，所以为什么我要来在潮流梦工厂每周二坐在这儿做这个节目，也是跟这件事情是有一些关系的。 哎，他真的不是吹的，所以大家如果现在只在通过广播收听我们节目的话，一定要看一下视频直播。怀二胎马上就要生的小雨，到现在你从直播画面当中完全看不出来， 对， 感觉比我还瘦。 谢谢你帮了我一下，不然我自己自圆其说的话会有点尴尬。 所以看一下视频你才懂，不然我们两个人真的很奇怪这段对话。 对，因为我是整个在孕期过程当中一直有在坚持比较高强度的健身， 确实 不是那种孕妇的瑜伽，而且是一周四次风雨无阻，搞得我的教练也是很头疼。 就是像现在正在下着这样的大雨，如果今天晚上小郭有课的话他一定会去。 对，风雨无阻。所以但是在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也是给自己规避掉了一些困难，所以欢迎大家通过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来了解一下这样的正能量啊。 今天为什么老给我镜头嘞？ 可能导播老师非常喜欢你这个发型， 还是挺好看的。来吧，我们今天要说的第一点是， 哎，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韩斌来帮大家解答一些在怀孕过程当中大家问到的比较多的一些问题了。 嗯， 首先第一点就是，怀孕前没有运动基础，真的可以锻炼吗？怀孕前没有运动基础，孕后可以锻炼吗？ 咱们是不是应该有必要先讨论一下什么叫做没有运动基础？ 没有运动基础的话，就是你从来不锻炼，突然怀孕了要过来锻炼。 请问每天如果饭后散步半个小时，这算锻炼吗？ 嗯，这个怎么说？ 不算吧，只是 生活日常消耗，对吧？你平时你走路只要算锻炼的话，你天天都在锻炼呀，对吧？ 那比如说我三年之前有集中的训练过，这算有运动基础吗？ 三年有集中的训练过？ 对，就三年前我每天去健身房，但这三年之间我就懒了。 三年的话其实时间已经很长了，算不算没有。 这你应该已经完全把你忘记了吧。 所以像我这样的人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运动基础，对吧？ 对， 因为长达一段时间你不去运动， 对，身体已经适应当前的这种的状态了。 嗯 嗯，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怀孕之后可以忽然间的开始运动吗？ 我不建议这样干。 那如果不这样的话，它岂不是整个孕期就荒废掉了？ 对啊，你为什么要之前不锻炼，为什么要怀孕也锻炼呢？ 因为有些人怀孕之后开始锻炼，就是怕这个过程当中会胖很多呀。 嗯， 对啊，怎么办呢？ 这个东西，哎，我真的，如果我建议大家不要有这种想法。如果你要害怕自己怀孕之后怕胖，我建议你在怀孕之前的前半年就开始训练。 哦，在备孕的过程中。 对，在你训练的过程中怀孕，不要在你怀孕过程中训练。 这也是我要替很多人提问的一点，就我身边有一些备孕的女生朋友，一到备孕阶段以后，整个人都变得不一样了。这个不敢吃，那个不敢用， 备孕的时候就这样了吗？ 对，她害怕有任何一点的闪失导致的不能怀孕。但其实你按照你的说法是，备孕期间是完全可以运动的。 当然了，备孕又没有怀孕，为什么不能运动呢？ 嗯，回答你们的问题哦。 只要你在备孕的过程当中，如果想让孩子未来很健康的话，你可以稍微吃的健康一些， 嗯， 然后配上一些适合自己的运动，是完全没有跟普通的生活没有任何， 对对对， 就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嗯， 对。 那第一个问题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我在怀孕之前我有运动基础，如果有的话，那怀孕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可以按照我这个运动基础的量去维持着。 但是得看情况，看个人情况。如果你在之前，没怀孕之前的状态非常好，就是训练强度很大，就是身体素质会特别好。对，像小郭这样的，他完全可以在怀孕之后，避免一些特定动作不可以做的话，其实我觉得它强度还是可以依然保持。 哦，哎，既然说到这儿，我们可以来给大家普及一下，什么样的特定动作是怀孕期间一定不能练的？ 刚我建议前3到4个月之前，最好不要做太多挤压腹部、宽深的动作，还有就是不要做一些太剧烈的有氧，让身体产生一些很疲劳的感觉。 嗯， 对，累和疲劳感是不一样的。 就像是划船机呀，不是划船机，是那个踏步的那个东西，叫什么来着？椭圆仪。 椭圆机。 椭圆机，孕妇是不可以做的，对吧？ 对对对，我建议不要做这个 动作，因为它可能会在做的过程 中，对，幅度比较大， 牵扯到子宫。 对对对，幅度比较大，不太建议做这个。 那就是腰腹的训练都不要做。 对对对。 对，就像我之前在怀孕前一直做一个那个负重臀推的动作嘛，就是拿一个杠铃配上哑铃， 对对对， 在就是放在胯骨那个位置，这个动作我在整个孕期都没有练， 对， 一次也没有做过哟。 对， 对， 这个正好压到你的子宫的位置上，不建议做这个动作。 对，然后 不能做。 其他动作的话，除了卷腹啊，还有刚刚说的这个动作，其实都是正常在练。 对，要是四肢、胸背这些别的肌肉完全可以练，但是不要太剧烈就 OK。 哎，是的。那接下来呢，想替大家提问的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都在那个某红书上问我，他说小郭小姐，你在怀孕期间是怎么样来练腹肌的呢？那很多人都问我，然后我 大家觉得不敢动嘛，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我 PO 的照片都是有马甲线的。 嗯， 然后他们就问我怎么练腹肌，可是其实我完全没有练腹肌。 这是你之前的努力的一个成果是吗？ 对，我可以来给大家看几张图片。这个是我这一次怀孕7个月的时候还是能看出一些线条的，然后这个是刚刚怀孕的时候，可以说线条非常的明显咯。不然我做嘉宾好不好？泽华，你救救我，我感觉这样真的很尴尬。 但是怀孕七个月的那一块真的是完全看不出来， 对对对， 而且确实这个腹部还是有线条在的。 对，是的，我是到了七个月之后肚子开始渐渐的明显起来，然后这个现在看的这张照片是怀孕六个月的时候。 你怀孕六个月简直就跟别人怀孕三个月一样了。 对呀、啊，然后这个大概是快八个月了，肚子开始鼓起来了。这张图片是就是20天之前照的吧，已经是九个月的时候的样子了。嗯，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你在怀孕的过程当中，你并没有做任何的卷腹这样的一个运动。 我并没有做过一下卷腹，我上一次怀孕的时候因为自己瞎练，所以有过一些误区，就是自己乱练、但是腹肌也没有现在好。可是这一次因为是韩冰整个过程带我，他没有带我做过一下卷腹、只是有的时候会做一些平板支撑，在所有的训练结束之后作为一个 ending 收尾就结束了。 那我觉得你有必要道歉。 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这样的人大量的存在，然后发照片，大家觉得说，你看她怀孕期间她可以做，然后她还有马甲线，所以我也应该这样。 我没有，我从来都没有说过我在练腹肌。 但是有图片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 对，所以也想请那个韩冰老师，韩文武来跟我们解释一下，就是为什么在怀孕的过程当中没有练腹肌的情况下还可以有腹肌？ 体脂低。因为你的饮食非常健康，因为在没怀孕之前你的腹肌已经练出来了，对吧？ 嗯， 就是体脂比较低，腹肌的维度也还可以。 嗯， 完了这个腹肌吧，其实每个人都是有的，就是你体脂高低的问题。因为小郭 也有吗？ 有啊， 每人人都有，没有人没有腹肌，就是他体脂比较高。因为你为什么腹肌会这么清楚？因为你饮食非常的严格。 嗯哼， 这是你做到最好的一个地方，我觉得。 OK， 对。 所以那可不可以理解为说，只要在孕前是有腹肌的， 有腹肌，完了控制好饮食 都可以， 对，一直会有。 OK， 就它这个东西不太会消失。 不会。 那平板支撑在怀孕期间你带我做的意义是什么？ 平板支撑我是怀孕主要是为了维持你核心躯干的肌耐力，因为你怀孕之后核心难免会承受一些压力，对吧？ Uh-huh. 虽然说你孩子不是很大，肚子不是很大，但是也会承受一些压力。 毕竟是有 你需要适当的来维持它这个耐力。 嗯哼。 对，并不是用它来练腹肌。 哎，但提问，有些人会觉得说怀孕期间特别是肚子已经比较明显的时候，在做平板支撑的时候，如果旁边没有专业教练的话会不会比较危险？ 对， 会不会对腰的压力 一定要在一个非常专业的人的指导下来带你练。有些孕妇并不适合练平板支撑、都是还是看情况分人、每个人都不一样。 那在孕妇有肚子的时候做平板支撑是以多少时间作为一个基准点比较好的？ 这个还是分人、这个我没法确定一个固定的时间来说大家都可以练，这个还得看你自身的情况来、根据自身情况来定着自己的训练计划。 OK， 对，大家都一样。 对，因为每个人的训练基础不一样。 对对对对， 就像你没有怀孕的时候每个人基础也不一样，教练带你练的方案也会不一样。 对、 就像那首歌唱的一样， 我们 不一样。你记晚了， 你唱歌真的很难听。 再来一遍，就像那首歌唱的一样，三二一， 我们 不 一 样。大家可能要换台。好，这第二个问题。 好冷。 啊，接下来呢是想说，经常会有人问说，哎，你就只是瘦而已啊？说，我有很多朋友都是孕妇，四肢都非常瘦，只有肚子大。他们生完了之后也恢复得很好，看起来还是很瘦的女孩子。所以呢，就有很多人问我说，你为什么要这么苦，在这个过程当中做力量训练？但是因为我毕竟不是专业教练嘛，所以想请韩冰给大家解答一下。做一直在孕期做力量训练给孕妇都能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其实这个问题也等于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对，这个问题的话其实也有点太局限了。如果说你一个，他可以理解成这样的问，你为什么要健身？ 嗯哼， 对，你为什么要健身？ 我为什么要，我，你在问我吗？ 对， 有一些 你不要说你怀孕健身，你为什么要健身？ 因为健身可以让我的线条变得更紧致呀，我就是，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呀。 对，笼统不能说笼统，就是大致就是为了遇到一个更好的自己，对吧？ 对呀、 啊。所以你不要把这个健身局限在你怀孕这个期间。 嗯。 还是那句话，你是健身的过程中怀孕的。 嗯。 完了，并不是你怀孕了为什么要健身。 泽华，你为什么这个表情？你要笑得收敛一点，不然你眼睛旁边的细纹会很明显哦。 健身的过程当中会让你的人变得健康，然后这个时候呢、可能受孕的过程也变得容易一些。 对，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有些人现在有些女生的 就是白领阶层、或者是一些老在办公室坐的一些、女性，她们有些很大一部分人就是很难怀孕、就是为什么结婚了一年两年为什么生也没有孩子，就很纳闷，一直在找这个问题，但是去医院检查也没有什么问题。 嗯哼， 所以我觉得吧，这个问题其实有很多数人都需要来。需要这个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哎，你之前是不是有跟我说过，有的学生在一直备孕不成功，然后在跟你锻炼的过程当中就怀孕了？ 对，确实这个四个人。 嗯哼，四个人都是 加你算，加上你，总共四个人，四个孕妇。就之前没怀孕，但是她练了一段时间，三个月、四个月、五个月，哎，突然怀孕了。 嗯哼， 对。之前有一个女生呢，是我跟你说过吧，那个。 嗯，我知道她。 她就是之前身体素质比较差，就是。很之前老想要孩子，但是一直要不上，就是比较郁闷。但是后来他，我在他减脂的过程中，他突然跟我有一天说他怀孕了。 哦，也就是说在备孕这个过程当中， 他的身体素质变得越来越好。 嗯， 完了受孕的几率越来越大。 嗯哼， 对，所以说这个健身真的是有助于你怀孕的。 那我这次生完不能再跟他练了呀，可能又会怀孕。 你们这段访谈真的很像传销组。那种买药的一个节目似的。 没有，就是跟大家说锻炼这个事情其实不仅仅局限于说我怀孕了我才要锻炼。 嗯， 对，也是刚刚我们跟大家讲的。那接下来呢，继续来解答一些在就是某个平台上面有很多人问我的问题，就是很多人都跟我说，哎，小郭，我也一直在锻炼，并且强度也还挺大的，可是为什么我的肚子还是那么大？韩冰，你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的肚子会这么小吗？ 这个我曾经也有过这样的困惑，就是你一坐的话有一道褶嘛， 嗯， 那个褶的脂肪感觉非常的厚，但是有一段时间我训练也是蛮认真的， 嗯， 一周可以到3到4次，不过坚持了两三个月依然是没有变化，请问是为什么？ 因为你体脂高呀。 太高了嘛， 对，体脂太高了，不是那么，体脂不是说你那么几天就可以减下去的，怎么可能？ 所以3-4个月想要瘦下去是必须有非常严格的， 非常严格的，对，严格的控制好你的饮食，加上一些高强度的训练， 嗯哼， 还有氧训练， 我提问 才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 我提问的不是这个点啦，我提问的是说，大家都在说为什么我在孕期的时候肚子会就是要那么小，但是孩子还很健康，就这一点，你作为教练可不可以给大家解答一下？ 嗯，这个问题吧，就是比较多种， 这可能 一是首先你这个身高比较高，对吧？ 嗯， 因为你的身高高了之后，你的腹腔的空间比较大， 嗯， 所以会。 容量大， 对，容量大会显得不是那么大。还有就是因为你的体脂很低，你看你到现在体脂还是那么低，所以说有避免一些很多的脂肪的生长。还有就是因为你精神，因为你的腹肌比较强，核心比较强，所以你的对孩子的这个包容感比较强，所以他羊水肯定没有一般的孕妇的羊水会那么多， 嗯， 就没有多余的羊水，就是适量。你看你那会儿做的 B 超，你孩子是不是就是在你肚子里包裹的很紧，没有一点点空间，对吧？ 完全无法。 但有些孕妇她会有一些多余的空间， 嗯， 多余其实有多余的空间其实不太好，我觉得，因为 她 孩子会对会转动，万一孩子会把你的四肢缠住了，用脐带缠住了，脖子缠住了，其实很危险的。 对， 所以最好是。让你变有一个很强的核心来包，把这孩子包拢在一起， 嗯哼， 别让孩子来回动。 哇，韩冰越来越厉害了。 他现在超专业。 对。 他是专业带孕妇的，我是专业怀孕的。 达古城简直就是专家一般。 对呀，所以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给大家解答更多的关于孕期的一些知识，包括在怀孕的过程当中，如果一直健身的话，其实是会给身体规避掉很多的麻烦和孕期的一些不舒适。对，其实。 我觉得你有必要炫耀一下到这里。 炫耀什么？ 就大家可能看视频的朋友会说，你看他那么瘦，他的孩子一定很轻，4-5斤重也就这个样子了。 现在我已经不敢吃饭了呀，因为已经快要7斤了。 其实他肚子很小，但是孩子长得很大。 对，我再来给你们看一下我的肚子吧。既然话都说到这里了，这个是9个月的时候的正面，还有一张侧面的。其实就很明显了，肯定跟不怀孕不一样，但只不过相对于怀孕来说，肚子算是很小， 没有任何的 PS， 所以欢迎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 哎，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也是在今天凌晨刚刚出炉的一首歌曲。 他的衣服穿的还挺好看的， 他的衣服穿的非常好看，但是你不喜欢也拉倒哦。 当然，歌词也是唱到的这个胸肌哈， 对， 也不知道有多明显。 我们一来听周杰伦的新歌《不爱我就拉倒》。

一毛一样但是颜色不一样衣服的小雨。 大家能够看出来我们的 size 有区别吗？如果能够看得出来的话，可以在我们看直播的时候说一下，我穿的比如说是 S 号，小雨穿的是 XL 号，这样的让我们看到你们的互动。 请问有又怎样，有什么意义吗？看到咱们两个穿什么。 大家好，我是今天被袁一嫌弃的泽华。 又跟袁一有什么关系？ 他今天很过分，很久不见我，然后今天见到我以后莫名其妙的掐了我一下，然后说我真的很松，比他还要松。 他不松呀。 对呀、啊、然后他炫耀一下，我就也去掐了一下，他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所以他最近没有健身，肉确实变松了不少啦。所以大家 特别是那游泳圈， 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982来收听收看一下今天的节目。那今天在周二版本的潮流梦工厂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讲的是什么呢？ 如果你像我一样有游泳圈，你要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像小雨一样现在是处于一个怀孕的状态，你要关注我们节目。如果你是备孕阶段，你要关注我们节目。如果你是单身或者是已婚，你都要关注我们的节目。 哇，这个范围真的是很广泛， 反正你听就对了。 是的，所以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也是非常重量级的，非常非常久没有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了。他刚刚被我称之为是我人生当中相当重要的一个男人，就是我的健身教练韩斌。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我，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他吧。 Hello 大家好。 他好冷静啊，你都说铺垫那么多。 对呀、 啊、哎，有些人就是天生的冷漠。所以接下来我要宣布一件大事儿了。 什么事儿呢？ 错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的朋友呢，你可能就真的变得从此不潮了。如果你想像我小雨还有我们俩一样潮的话，注意关注哦，5月18号到20号就是本周了哈。 对，这周末哎。 2018 MTA 天墨音乐节又要重返地球了。这是一场混搭的新潮音乐、跨界科技和前沿艺术的风向标式音乐节。 哇哦！ 看一下阵容啊，很厉害，唱那个。我突然想不起来模特怎么唱了、 那个、我也是在想完不知道模特怎么唱，我都想李白怎么唱都没有想起来。 但我能想起来除了那首的李荣浩还有李健你有没有会唱的一首？ 没有。 你都没有一首会唱？ 没有，我只知道他长得很像一个非常可爱的歌。 韩斌呢，你会唱李健的歌吗？ 谁李健？ 妈呀，真是健身教练完全没有音乐造诣。好了，赵雷很厉害，毛不易、偷不豆，还有 DJ 朱。 哎，你作为一个音乐 DJ， 刚刚那些歌手，你竟然一句也没有唱出来哎！ 我到现在都没有唱出模特的旋律。 你退出 DJ 圈吧， 真的很丢人。各路优秀音乐人呢，总之可以是罕见同框的。即日起呢，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这也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哦。我们可以带各位一起去沙漠当中来一次当天外来客这样的特别的旅程。 哇哦！因为最近咱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其实有送很多福利给大家。 如果能重来，我要做李白。好，模特呢？ 模特真的不记得， 一会儿想到以后再唱给大家听。 接下来继续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探讨的话题，就是关于在怀孕期间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以及在孕期为什么要做力量训练能给大家带来的好处。因为很多人在怀孕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喜欢做那种孕期瑜伽的，但是做孕期瑜伽其实这样的一个强度很难能够让一个孕妇维持一个很好的身材 的。模特儿我想起来伪造，想起前段再开始。 前面到底怎么唱？我真的现在好难受啊。 然后呢，说到妈妈这个事情， 对， 孕期瑜伽 啊、对，孕期瑜伽。但是其实做力量训练是可以规避了很多麻烦的，比如说怀孕期间的什么妊娠纹啊，因为我周围有很多朋友长了妊娠纹。 女生是不是都很介意这个事情？ 非常介意，因为那个纹会不好看，会让我们不能穿比基尼，而且据说现在没有一种完全能够消除掉它的办法。对，所以会很苦恼。 而且女生一旦心里有这道坎儿的话，可能会间接的影响到夫妻之间的关系。有的时候男生可能并没有那么在意，但是女生觉得会怎么怎么样。 对，而且男生可能不经意的说一句说，哎，你肚子上那个纹儿， 就啊， 我跟你说，可能因为这句话就能哭一天。但是如果你怀孕的时候把你的腹部的力量练得比较强的话，让肚子没有那么大，就算有一些遗传基因，可能也能稍微阻碍一些。 你完全没有妊娠纹是不是？ 当然。 他已经生过一胎了？ 当然没有，你看我的照片上面肚皮都是光光溜溜的呀。 哇哦， 对，另外一点其实也还好啦。另外一点呢，就是关于怀孕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什么妊娠期高血压呀、糖尿病呀。 如果你一直有坚持健身和健康的饮食，这些事情是绝对不可能找你的， 不然的话也会挺危险的。 对，包括肚子如果没有那么大的话，可能也不会有一些什么翻身困难啊，睡眠很不好，这些问题都不会有。所以整个的这个事情让我觉得在怀孕当中坚持健身是给自己其实很省事儿的一条路。对，减少了很多麻烦，而且也没有变丑。对，是这样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来想来分享一些我在整个怀孕过程当中的做过的一些运动的记录的小视频，然后韩斌也可以来给我们讲解一下这些动作的好处呀，或者是他练到的是哪，然后可以给我们正在收听收看的孕妇朋友，或者是正在备孕的朋友们一些小小的一个 引导吧。 对，引导。先来看一下比较早期，大概是在怀孕五个月左右的时候的一个视频。哎，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视频呢，是我在怀孕五个月的时候做的一个运动，叫做弹力带臀推。对，韩斌，你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孕妇做臀推都没有问题的，很安全这个动作。 如果不负重的话，还肚子不是很大的情况下是可以做这个动作的。如果肚子太大， 这个动作又不是压着的，为什么不能做？ 因为肚子太大，他没锻炼过之后，他这个核心没有那么强，他承受不了的压力会把腰这个地方撑到。 肚子太大会不会是有点太虚，不太好理解？我们是不是可以以月份来做一个衡量标准？比如说五个月， 这个实在是没法衡量。 每个人可能都不太 真不 一样 真不一样。 而且怀单胎和双胞胎也不一样，双胞胎的话可能就真的没办法。 那就是对于你个人而言，觉得肚子太大了，它就是一个肚子太大的时候， 就是你感觉就是坐下起来走路就是比较费劲，那就绝对不能练的。就是 的， 对，你大概这么理解。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这个可能也是同时期的一个，是一个侧踢腿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这个是不是任何人做都很安全？ 这个动作安全倒是安全，但是如果要是不会，之前没有训练基础的话，练这个动作的话肯定是没有啥意义的。 啊，为什么？ 因为找不到感觉啊。 哦，所以那你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刚刚这个动作练到的是哪里， 它的感觉应该在哪里？ 臀大肌啊。 但是泽华，我在最早没有什么基础的时候，我以为这个动作是练腿的耶。 我也以为是练腿，光看那个动作本身的话， 对，因为是腿在动嘛。 对， 但其实腿是没有在发力的。 对，臀大肌发力。 看下一个视频之前，还是先提示一下大家，如果你在收听的话，有时间的话，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易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也欢迎各位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点击我们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了。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我在孕期的时候一些健身的小视频。今天导播老师真的非常喜欢泽华，经常给你镜头， 说明在导播老师的眼里我还是挺好看的。害羞害羞害羞， 他也有可能是在默默嘲笑你。 来吧，跪丑化我哈。 接下来给大家看到的是躺着做一个推来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大概是怀孕四五个月的时候吧。 这叫推举吧。 对，这个动作我觉得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做的呀。 对，这个没问题。 所以这个动作是可以练到哪？因为有很多人会觉得说，我怀孕的话，我如果跑步什么的，就是不能跑步的话，其他可能都不知道该练哪儿了。 对，这个练胸大肌的动作。 那刚才那个动作，如果自己在家做的话，不举哑铃是有安全的吧？ 不举哑铃 有什么意义 啊？没有什么意义啊。 对， 我可以来给你们展示一下。刚刚我也是忽然想到的，就刚刚那个视频里面我还没有什么训练痕迹，但是过了我又当我又练了几个月，到最近的时候依然还是这个动作，我已经有训练痕迹了呀。 在哪里？ 这就是线条呀，你没有看到吗？ 确实。 真的是线条呀。 是， 对吧？ 是， 就但是刚刚那个视频大概是在怀孕四五个月的时候，跟现在有四五个月的时间，那个时候就还没有，还只是什么都没有的一个细的胳膊而已。对，所以这就是我在这段时间也算是锻炼的一个成果。另外呢，在这个动作和刚才那个动作，泽华能看出有什么区别吗？能看得出来吗？ 讲真，我已经不记得前一个动作是什么了。 真的吗？ 前一个动作是这个 啊， 就是一个是这样的， 一个是这样 起来的。 对， 能知道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吗？ 就动作的区别呀、 啊， 你说发力点应该也不一样吧？ 韩冰，你可以来解释一下，一个是飞鸟，一个是 卧推。 卧推， 那个卧推的话，其实是增加你的胸大肌的厚度， 嗯哼， 让它肌肉量变多。 嗯哼， 好了，飞鸟的话，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塑形动作， 嗯哼， 就让你的胸大肌变得更宽更长。 更宽更长， 就是 更 拉的线条会更长一些。对 ，OK。但是女生好像练胸大肌还挺难的。 哎，当然了， 你想练成那么 不容易啊， 对， 真的不容易。女生练什么肌肉都很难， 真的吗？ 对啊， 所以我已经很棒了吗？ 对，相当棒了。 这是在给自己打气儿的一个音乐。 我当时配这个音乐的时候就很想笑，这个大概可能也是六七个月的时候吧。 这个动作。也得有教练在旁边指导吧。 对，这个动作其实我想重点说一下，就是关于孕妇深蹲的嘛。因为很多人都说什么你怀孕了之后你就不能伸手够东西啦，不能提重物啦。但是也有最近两年也有一个说法是说，怀孕期间如果一直做深蹲这种动作的话，其实是对生产以及产后的恢复都有很好的一个帮助。 嗯，对。但是看那个视频的时候，我觉得如果你要是之前没有怎么这样做过的话，还是挺危险的。 对 对 一个深蹲你还拿一个那个壶铃， 嗯， 万一你个重心不稳的话，对， 嗯哼， 很容易重心不稳吧，如果你不是很熟练的话。 嗯， 但是韩冰，你能不能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要是就是正常有一点点训练基础，或者是就普通的孕妇，他们来做深蹲这个动作应该注意一些什么问题？ 不负重，单纯的深蹲， 不负重。对， 嗯， 首先要做到不负重，绝对不要负重，这个得 一点也不能负吗？ 因为每个人不一样，我现在没法跟你说就是你负重谁不负重，因为没见到他的人，对吧？ 嗯， 所以是最好不负重， 最好不负重。 但是因为我实在这个每个人不一样， 嗯， 但是如果要是刚练了那么一两个月完了之后怀孕了，你再锻炼的话，其实真得看情况，这个没法 做。 真的你都练多长时间了，对吧？ 谢谢你。 而且其实没有运动基础或运动基础比较小的人，一开始你自身的负重深蹲的话， 其实已经很辛苦 了， 已经很辛苦了。 对， 是。所以刚刚其实给大家看那些视频也是想说，虽然每一个人在怀孕的时候可以负重的程度不一样，而且可以训练的强度也不一样，但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一直保持一个运动的习惯，总比完全不动是要好的。 嗯， 是吧？ 对，当然了。 嗯，所以其实因为之前在某一个平台上面也有人问我说，在怀孕的时候如果做运动的话，会不会给自己身体带来一些不好，比如说会早产呀什么之类的。 这个 顾虑吧。 对对对，这个确实是怀孕之后你锻炼了什么干嘛，确实是在人们看来是有些风险，在我们看来也是会有些风险。嗯，但是呢还是得分情况。因为你之前已经锻炼的身体素质会非常好，因为你一直处在这种的高压的环境，身体高压的环境，对吧？其实你怀孕之后你身体其实没有变差很多， 嗯， 它就是一些激素的分泌的调节的问题。 嗯， 还有就是你肚子会变大，有个孩子， 对 对，其他其实没有太大影响。 嗯哼。 但这里是不是也要有跟大家探讨一下，我怀孕一到三个月我也是可以训练的，还是要三个月之后？还是 理论上其实一到四个月之内其实是一个风险期，算是风险期。这段时间如果要是必须有一个非常专业的那种教练带着你来练， 嗯， 也做一些小强度的来维持。 嗯， 等到了四个月之后过去，一切都稳定了之后，你可以适量的加大强度，慢慢的加大强度是没有问题的。 嗯，对，其实说到这儿也想跟大家分享，我在整个怀孕的过程当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在大概两个月左右的时候我有过一次子宫出血的情况。 当时还挺危险的。 当时还挺危险。当时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很贪凉，在冬天的时候吃了一个冰淇淋， 嗯， 然后很大杯的那种，然后吃完 也没有那么大杯了，你很夸张，你不会吃那么大杯。 就是反正就吃了一个抹茶口味的冰淇淋，吃完了之后呢可能肠胃有一点不舒服。 嗯， 不舒服了之后 我就吐了，但不是孕吐，就是肠胃炎引发那种吐，然后大概是在两三个小时之内就吐了八九次，很夸张，吐到最后都有点血出来，很可怕。所以可能就是我怀疑可能是牵扯到了子宫，然后那天晚上我记得我完全不能直起腰来睡觉的时候状态感觉自己都要昏迷过去，就是非常非常痛苦。后来第二天早上起来赶紧去医院检查，那个时候整个去医院的过程我都没有办法直立行走，哎，很痛苦。后来一做 B 超就发现说我的子宫里面有一个什么暗影，就是出过血的一个口子，对，那个口子大概有四厘米左右，就是还挺大的。然后当时医生就给我开了保胎药哦。 天哪。 对，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很纠结，因为如果是一个任何一个人在那个时候可能会有很多人就放弃整个在孕期过程当中再也不敢动了呀。 对。 然后我当时大概休息了12天左右，又去做了一个复查，发现那个基本上好了，那个口子。 爱真的需要勇气。 然后当时我自己在纠结了很久，就在想说，别人就在说会不会是你运动造成的。就是这个出的这个事情，但是后来我理智 的议论声应该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对， 所以后来我理智的分析了一下，并不是哦，对，因为我觉得是反而是因为我有运动基础，所以这个事情才能恢复好。如果没有运动基础的话，真的有可能就是一直躺着再也起不来了呀！ 天哪， 很夸张。 每一次都 在，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的教练韩斌也是，我们两个一直在有在沟通这个事情，就说那既然出了这个事儿，我们该怎么办？所以当时我们的决定是一个月没有练腿，就没有做深蹲一类动作，其他动作都是有在做的。所以也想请韩斌分享一下，整个韩斌你在我怀孕的这10个月的过程当中， 哎，你有紧张过吗？ 就是你可以分享一下你带我的这个过程呀。 对， 对，跟你说，带他其实我是非常紧张的。 为什么？ 因为他不听我的，知道吧？ 对， 因为我给他安排的强度什么都是在他非常安全的范围内给他来，他每次跟我说的最多一句 太弱了呀， 你是不是给我减强度了，你是不是带我少量了，每天跟我说这个，真的就害怕我带他少量，或者我让他吃这个他不吃，他按着吃那个不吃，他不要吃一些莫名其妙的什么东西。 那强度这个事情你后来就一直按照自己的标准去做的？ 后来因为之前那次事情发生之后，我就对他这个饮食其实很不放心，所以说跟他好好的沟通过这个问题，以后让他不要吃什么，不要吃什么，我们把这个事情全捋顺了之后，因为我训练的过程中有我在盯着他，他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但是我不在的时候他自己吃呀喝呀什么，就是我根本注意不到。 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啊，他所说的我吃呀喝呀，不是说我吃的不健康，而是说 太健康 了。对，我吃太健康了， 缺乏点油水。 对， 缺乏点油水。 所以当时你在我怀孕初期的时候，对我整个这个孕期，就是你内心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划，或者说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向？ 对，当时我在你怀孕的时候，我当时就是想，在你这个孕期吧，能维持好你现在这个水平，脂肪不要太高，就可以了。因为那会儿我没想到你会进步这么大，我就是就是在你这个能非常稳定的基础之上，我给你适当加了一些强度。 很多人觉得怀孕可能会让自己之前的健身的 对荒废掉， 对， 其实 他反而还增长了， 他反而就长了很多，是啊，是他之前健身到现在以来最快的一段时间，我觉得。 天哪， 对，就是这一段时我怀二胎这段时间，是我整个人生当中身材最好、进步最大、肌肉量最大的时刻。 对。 对，因为在怀孕的过程， 是因为你意志变坚定了，还是 我意志力很坚定？因为其实之前他刚带我的时候，我还处于一个就是身材比较好的小白的阶段。但是呢，其实健身这个事情是要克服很多思想上的问题的。因为为什么我们要找私教？就是因为有的时候自己做一些动作，你可能会坚持不下去，就做到10到12，可能都太累了，就停住了。但是教练他的作用就是他给你一点点辅助力量，就比如韩斌，他经常会骗我，他说你不要怕。我来帮你。后来我有一天忽然发现，哎，他说他来帮我，他手放在那个仪器上面在帮助我推，可是 并没有任何变化呀，力量就它其实只是给你一个心理作用，你能推起来。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在脑子上面来克服自己。然后有一天，我真的克服了我自己，就是觉得说，哎，不就是起来酸几下而已吗？又能怎样？ 哇，有一种崇拜的眼神在看着你。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假？我们私下并不是这样的。 节目当中也要呈现出一些效果。 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有韩冰，就是我的教练对我的帮助，其实我自己也进步了不少。然后我们两个现在配合的非常默契。 你们俩真的可以写一本自传了。 我们两个是现在已经变成了非常好的朋友呀。 啊， 对，因为我经常每次跟他说的话就是，你能不能再带我练一组，不要这么早结束。 小郭每次都跟我们说，他真的韩冰的钱太好赚了呀，跟我上课也不用示范，也不用说什么，就默默的看着我就可以了。 对，他就会，现在我们两个人就是他给我一个眼神，做这个，我就说哦。你做这个，我就说哦，好了，好了，好，就这样。 但我觉得，对于可能普通的孕妇或者是普通的准妈妈们而言的话，比较难的一点就是，你自己可能想要锻炼，但是家里的其他的观念不太允许或者不太支持你去。 这个有很多这样的人， 对 不对？ 那问题。 这方面的话，你们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我有点觉得那是自己给自己找的借口哎，因为我一开始家里人也是不让我锻炼的呀。 嗯。你的意思是到后来你自己的意识不太坚定了，你自己放弃了？ 对，我觉得是他们自己放弃了而已。如果你真的想锻炼的话，就会把这个好处告诉给家人。而且我觉得也是因为有一些孕妇，她可能自己也不太了解，觉得怀孕锻炼可能只是能让你的身材维持住，但是她不了解其他的带给孩子和自己身体的好处。 目前为止谈的都是带给你的好处嘛，带给孩子的好处会有哪些？ 带给孩子的好处呢，首先就是因为我的腹部很紧，对，所以孩子在里面不会有太大的空间，但这对他很好，因为你知道小孩子在子宫里面那种被紧紧裹住的感觉是会让他有安全感的。对，所以他出生之后不会那么的闹，这是真的哟，这是有科学依据的，他是非常有安全感的孩子。而且因为我一直这么折腾，很多人不是说没有训练基础可能一折腾会有流产的风险，但是我一直训练强度如此之大，然后对孩子带来的好处就是他出生之后可能运动天赋会很好，包括不太会容易得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 包括生长可能 会 快一些， 这个是遗传， 对， 会改变一些遗传基因， 对，会改变一些基因，他可能以后会成为那个体育课代表。 哦， 对， 哎，那个跑步短跑冠军那叫什么来着？ 谁？ 哎呦，现在年纪大了，真的是记性越来越不好。 模特怎么唱来着？ 的模特，然后呢？总之吧，就希望大家，如果你想运动的话，一定要找一个很专业的教练，然后带着你运动，也不要盲目的跟随着小郭的图片呀、视频呀，就自己在家瞎动。 这也是我接下来想跟大家说的一件事，就是也有很多很多很多人问我说，哎，你可不可以出一个详细的你的训练的教程分享给我们？我们也按照你这样的方式去练。 嗯， 韩冰，请你解答为什么这样是绝对不可以的。 那肯定不可以啊，因为这个计划是我给你定的。 嗯， 因为不是说所有人都像你这样的情况一样，对吧？就是有些你看，你假如你八个月的时候，我给你定的这个计划，有些孕妇甚至在三个月的时候、四个月的时候，完全就根本达不到这种强度。 嗯， 更别说八个月了，对吧？ 对，所以就是其实他的意思是说，因为我的计划也是一直在变的， 对， 我每一个动作，比如说我一周练四次，可能就是两次上半身两次下半身这样，然后每一组计划都是做六次之后就完全换掉了。 对 对，因为你如果一直做一个训练计划的话，可能身体适应性， 对 对对，会产生适应性，就不会有那么大效果了。所以计划，每个人计划都是不停在练的，就是说不要让大家说去什么我 copy 某一个人的计划按照他那样练，是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的。而且我每个时期用的重量也是不一样的。 是，目前我们聊了基本一个小时，这一个小时告诉大家的还是那一句话，三二一，我们不一样。你怎么没有跟着我一起？ 太没有默契了呀。 三二一， 我们不一样。 好了， 那也请稍事休息一下呢，也请大家继续锁定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跟大家现场展示一两个孕妇可以做的安全的动作，好不好？ 好。 对，然后也会有我在大概怀孕六个月左右的时候拍的一个小短片分享给大家。 好， 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一会儿见喽。 一棵海草，海草，海草，海草。

飞。 最近好像因为天气变得非常好，所以每周基本上都有音乐节，然后我们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也会经常给大家送一些福利，所以呢锁定我们公众微信账号，不但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而且还可以得到各种各样的福利。 到不了现场的我们每一次看到图文的时候都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羡慕。 对啊， 感觉我们错过了非常潮的活动。 是的，可以说我们真的做到了关爱青年。 你们一定不要像我们一样，有时间的话多多的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 对，接下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新浪微博和直播平台一直播直接搜索到活力982就可以来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了。 嗯， 那今天呢我们节目跟大家聊的是什么呢？ 很有必要很有帮助的孕期的话题。 是的， 提到孕期话题可能有些男生说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你知道你要是一个对于孕期话题很了解的男人的话，你的吸引力要增加多少。 对呀，而且另外的话，如果要是对这方面很了解的话，可以支持自己的老婆去运动啊。 最主要的是我们提供就是最科学的方式。 是的，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是科学的健康的方式。那接下来呢也是欢迎我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男人，也就是我的健身教练韩斌，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 他每次好像不是很认可这样的一个称号。 对呀、啊，但他之前没有，他 完全不在乎。 上节目比较腼腆，他之前跟我说：“小郭，我跟你讲，除了你们家人，最了解我的就是你，就是最了解你的就是我了。” 最了解我的就是我。 他说我，因为我们也是很好的朋友，然后整个我怀孕的孕期做的所有的训练都是由他来给我制定的计划，然后来带我训练的。那刚刚在我们前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解答了一些在怀孕上面的一些可能大家会出现误区的一些小问题。 哎，我觉得到目前为止你都没有给大家展示一下，看视频的朋友可能觉得很困惑，他到底厉害在哪里？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小郭还有不到2周的时间就要生了。 我下周就是预产期了呀。 嗯， 但是也有可能会拖后一周。 你要不要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你的侧面？ 可以。 通过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一个视频的画面当中看一下，他现在穿的是一个 M 号的衣服哟，然后是很紧身。你敢勒紧一点好吗？ 好，就大概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即将要生的妈妈的这个肚子，真的是颠覆了很多人的印象。包括现在小郭每次来我们电台的时候，同事见到他都会觉得不可思议。 是因为刚刚我接韩斌上来的时候，在电梯里面还有一个女生，我完全不认识她。韩斌露出了很愉快的笑容，你知道吗？他说你是准备要二胎了吗？他说我听说你一直身材保持得很不错，所以你打算什么时候？我就愣了一下，我不知道他问我是打算什么时候怀孕还是什么时候生，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然后我就说你是指什么？然后他就说反正大概问了我一下，我就说我其实下周就预产期了，把他吓坏了。 他已经习惯这样的方式，是谁的眼神锁定我。 对，所以就是因为他习惯了，导致于今天我最后一期上这个节目变得很淡定，你知道吗？就不太想过多的炫耀自己。 嗯，但是还是有必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怀孕期间很多人问小雨的一些问题，今天都会给大家做一个解答。 哎，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想来跟大家聊的一点，就是因为我刚刚也有跟韩斌说，毕竟像我们这样非常默契的组合也没有那么多，也只有一个韩斌，所以想跟大家聊一下，到底如果想在孕期找到一个适合的教练，我们应该怎么样测试他？因为你知道吗？ 对对对， 有一些教练一听说你怀孕了，立刻就说那你回家躺着吧。 嗯， 他们就会害怕带这些孕妇，可能会怕造成一些风险啊，然后给自己承担一些没有必要的麻烦。 嗯， 但是一个真正好的教练到底应该怎么样带孕妇呢？因为其实现在这个风潮很大，周围有很多同事和朋友都在怀孕期间在锻炼，那他们可能强度很小，一周就一次或者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判断你在孕期找的这个教练是没有让你白花这个钱的。 我们这期节目真的是前一小时你在自夸，后一小时开始韩斌自夸， 毕竟 需要具备这些条件你才可以。 毕竟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男人呀。但是对，这样吧，我先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是因为我觉得我整个孕期都没有白练，在一个很好的状态呢，是因为我跟我的教练首先沟通非常好，然后他会了解我各个时期的情况，我们私下沟通也很多，并且他会给我制定一些很适合我的计划，包括饮食上面也会对我有一些就是关照啊，我们都会在互相交流。 这一点很重要，就是你自己要先明白自己想要什么， 嗯， 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它是实的不是虚的。 对， 嗯，然后把这一点你要很明确的告诉你教练，你教练也能 get 到， 嗯， 这样的话你们两个人才能达成一种意识上的目标。 因为我很明确的跟韩斌说的就是，我要进步，我不要 就是孕不要把我当成一个孕妇来看待，我不要一个孕妇的强度，因为我是有训练基础的，所以我一直跟他说的就大概意思就是不要看扁我，要一直带我往前走。 这就属于虚的，说我的我想练啊，重点是哪个部位 啊什么这种。 我重点想在孕期练的也是，其实也是正常。我之前在节目里面立过 flag 嘛，就是我希望我夏天的时候可以有训练痕迹。 嗯， 对，就是这样，就是胳膊上有训练痕迹，因为其他地方自己还挺满意的。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点。 对，所以接下来请韩斌从教练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要是怀孕的孕妇想找一个适合自己专业的教练，应该注重他哪几点才能判定他至少是靠谱的。 对，首先呢最主要的是他有没有带过其他孕妇的经验。 嗯， 完了还有就是他 你之前有带过吗？ 带过呀。 哦， 之前还有就是那个他学过一些孕妇方面的这种的理论知识。 嗯， 对，这是个什么情况。完了之后呢， 那我怎么知道他有没有学过理论知识呢？ 问他呀。 这个我个人觉得啊，如果要是没学过的话，他其实已经不会带你的，因为我们学过之后了解这个啥情况，他会有自行带你的。如果让一个莫名其妙的教练带你，他怎么会敢带你练？ 能不能比如说举个例子，大家说这一两个问题如果教练能够回答得出来，回答得比较不错的话，那他就是学过的。 哎，这种问题的话，没有，哎，这个问题没法具体说 啊。 对，因为这也不是具体考试，对吧？这个还是得需要带过， 但 有了经验， 沟通 经验最重要。对，沟通的过程中我能发现他的问题，及时纠正，这是最主要的，而且能理解他现在什么情况。 嗯， 非常，而且最主要是负责任，一定要对他这个人负责。 OK， 对，这是最主要的，我觉得。 就是刚才说的第二点要有理论知识，第三点就负责任。 对，第三点必须全有经验，他的一些丰富的知识，完了还有责任。 嗯， 这三点。 嗯哼，那你觉得在就是一个孕妇的训练强度大概应该在一周维持在几次比较合适呢？ 正常我建议正常孕妇的话大概一周在2到3次。你这个属于不太正常的。对， OK， 就是做一些力量的训练就可以。 力量训练当然了，不，绝对不能做那些太高强度的那种 HIT， 绝对不能这样的。 对，因为我整个孕期也没有做过一下跑和跳的运动。对，所以呢刚刚也是跟大家分享了怎么样能够在怀孕的期间找到一个靠谱的教练，因为现在就是忽然孕妇健身变成了一个看似好像很火的一个趋势，可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找到合适的教练并且能够练好的。 是， 对，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就是之前我在微博上面有一个粉丝联系我，他非常急切，后来我就是给了他我的联系方式，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他在一个3-4线的城市找了一个健身房，然后那个里面的私人教练跟他带他上了一节体验课，整个过程跟他说我在之后的训练里面会用20-30种方式带你来练盆底肌，然后帮助你体验生产的过程，这就是我给你的训练计划。然后我也想现场就听了之后我觉得有点可笑，所以现场也想请韩斌来给大家讲一下，就是这样的教练是不是太不靠谱了。 对，这个首先知道盆底肌是什么，这个比较隐私，对吧？教练怎么能带，我想问一下，教练不可能带你练盆底肌，对吧？ 对，然后他整个上课的过程，他才怀孕3个多月，他那个教练是让他做了10分钟的那个 椭圆仪。 椭圆仪， 嗯， 可是这个对于没有运动基础的人来说是有危险的呀。做了10分钟椭圆仪，然后又用泡沫轴帮他按摩和拉伸，大概按摩了20多分钟，然后让他躺在一个垫子上拉伸自己的后背，一节课就结束了，400块。 这首先不专业，我觉得算是一点。但是像你刚才说的，孕妇不能做椭圆仪，她去做椭圆仪，一旦造成危险的话，那这个后果是非常可怕的。 对， 是的， 太不负责任了，我只能说。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怎么样来找一个靠谱的教练，因为有一句话一直我都在强调嘛，就是方法不对，努力白费。如果你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法，即使你花了那么多的钱，可能也没有得到一个自己真正想要的效果。 是。 我觉得今天大家如果有任何的疑问的话，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可以把你的疑问提出来，然后小雨可以第一时间呢给你做一解答。提问的方式呢，就可以观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易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我觉得从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提问的话，我们看起来更方便。 是的，也欢迎大家来多多跟我们的沟通和互动。那其实也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你在怀孕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是这个女生她启发了我。对，因为她是一个国外很厉害的健身的孕妇，所以当时呢我就想说，哎，既然怀孕的时候反正也想健身，不想让自己过得那么无聊和痛苦，不然我就挑战一下她好咯。所以我就默默地对她发起了一个并没有任何用的挑战。对，就是想看看自己能不能够真的做到就是像她一样。因为有很多人都当时这个健身的孕妇出来之后，很多人都在下面留言说，哎呀，你们不要想了，咱们中国人的体质是不可能做到这样的。但是我就想证明说，中国人 so what， 我们没有，就算运动基因没有他们好，但是我觉得通过自己后天的一些改变也是完全 OK 的。因为我想跟大家说的一点也是，我也并不是一直运动基因都很好的，我从小上体育课没有及格过，上课都是逃体育课，然后被老师追着满学校跑，你快点回来上课，这种学生啊，就也是大学毕业之后才开始慢慢有了健身的意识。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正能量。 哎，从韩冰你从一个专业的教练角度来看刚才那张图片的话，对于大家而言想要练成这样的一个效果是很难的一件事吗？ 非常难，真的是非常难。她这个女生我看她怎么也得练个四五年。 对，她很厉害，她是比我厉害的，这个你是能看出来的。 即便是专业女教练也很难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很难很难，她已经超过了。 什么叫你专业的女教练？ 对， 我觉得你得看你说的专业的程度是什么样的。如果我觉得她这样的话，至少应该练个六年以上吧。 六年， 怎么也得五六年。 所以在小雨在没有怀二胎之前，她跟你说我怀二胎的时候想达到这样的目标，当时你觉得她可能实现吗？ 我觉得她实现不了， 完全不可能。 对，我觉得那会儿她以我看她那个水平。估计够呛。 他刚开始带我的时候，我连那个拉背的发力点都找不到。哎， 对，拉背都不会拉背，都感觉。 你是不是后来也做了一个这个对比图？ 对，我也做了一个对比图。虽然线条没有，哎呀，哎，稍等一下， 那我们从上到下慢慢拉给大家看。 哎，稍等一下，我这样吧，我一会儿找给大家，可能这张图有一点问题。有一张完好的图，我在下一个时段的时候给大家导出来看， 也是跟刚才那样的对比图是一样的。 对对对对，只不过它这个好像有点不完整，被我裁过了一下。对， 所以只要信念强，真的大家都可以，不一定达到那么好，但是跟你自己对比的话是非常好， 至少一定比你不运动的时候本身的状态要好，这个是一定的。 是， 哎，那接下来呢，我们既然今天现场不教大家动作了，我们给大家看一个韩冰的小视频。是他之前教的几个练上半身的一个动作，然后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视频，之后可以请他给大家讲解一下。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刚刚我们看到一段视频呢，是几个练二头的动作，对不对，韩冰？ 对，练二头肌峰的动作，就是对比的视频。 嗯哼，哎，他那个动作里面，我看有一个评分，什么7分、8分，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呢，我先让大家知道一下，这个练二头这几个动作，肌峰啊，二头肌峰，知道二头肌峰吧？ 嗯。 对，哪个动作更好一些，就是我给他们相对打的分数。 OK， 你给大家展示一下吧，因为像小白就不太懂二头肌峰是哪里。 对、啊、 这个地方， 鼓起来啊， 这个地方，这个尖就是比较尖的这块。 嗯哼。另外嘞，刚刚不是有三个动作？ 嗯， 就这个三个动作都是连耳头疾风的。 对对对，就是你看我第一打七十分，第二打八十，第三打九十，对吧？就是第一个动作就是没有太多的难度，但适合控制。你看我那会儿都写得很清楚，下面都是写的一些难易程度了，还有就是适合什么样的水平，完了都写得很清楚。 有优点和缺点。 优点和缺点。 哦。 像这个动作，你看，二次收缩。抗阻会变弱，这个缺点是比较麻烦，但是优点是可以做到二次收缩，很明显。 哦，也就是说，如果男生想练到一个很好的二头肌的话，需要这三个动作 一起 组合起来练，单独练一个是没有用的， 对，就是效果没那么好。 那这个7.5分8分是不是也可以作为难度系数的一个评分呢？ 就是对这，怎么说呢？难度系数的话，其实我觉得啊，对这个这些训练都是介于中高级水平的人来练 啊。那像这种组合的动作，泽华是可以练的吗？ 他没必要呀。 为什么？ 因为他二头的基础就没有不够，他没必要再练疾风。 哦，所以他就可以不锻炼这种小肌肉群，就可以大块来练。 对，他就练二头弯举正常的动作就可以。这些是给像我这种的，就是中级以上的人的水平来。 好 了，做了一个小的视频。 他的意思是你不配练。 对，我尽无力。 没必要，不。 所以，也请大家也可以通过在我们的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982，然后来回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那个视频，对于有一些训练基础的男生和女生来说，都是可以尝试一下的。 是的， 大家可以通过回看来收看一下。那接下来呢，在我们这个时段的最后一点时间，给大家放一个我个人在怀孕6个月左右的时候拍的一个小小的短片，然后里面可能也会介绍一些我在怀孕的一些经历啊，以及一些励志的小故事，稍后回来喽。我是小雨，我现在是一名电台的主播，欢迎来到 FM98.2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平时我主持的节目是和健身有关的，今天呢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星期二，所以在节目当中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健身的话题。其实说到这个话题，其实我自己瞎练了很久，可能自己在家铺一个瑜伽垫儿，然后女生看的那种什么健身的视频，然后自己做一做，以为自己在健身了。这个过程其实如果一直顺延下来，可能有5年左右。但是我真正找教练，然后来系统的带我，大概是2年。而且这2年刚好是我生2个孩子的过程。我上一次怀孕初期的时候，我是看到了一个国外的健身网红，然后她身材非常好，整个怀孕期间前面基本上没有肚子，然后呢到后期的时候就是稍微隆起一点点，没有任何多余的脂肪，然后一直是在坚持健身。很多评论对这些国外的孕妇都是说，哎呀，我们中国人还是不要效仿啦，我们肯定做不成这样的，因为他们的体质生而不同，跟我们就是不一样的。我就想，他们能做的事情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成，但是我至少要挑战一下，证明一下自己，至少你去尝试了，就算没有做成功也不会后悔。很酸，可能到第大概7、8下的时候已经很酸了，但是心中有一个信念，你酸的每一下不是白酸。怀二胎也已经6个多月了，所以我并没有让我的教练来给我降低强度，因为我很怕说一降低强度我就不能进步了，我就生怕他带我少练了哪儿。我每次要看看练完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剩这几个了吗，我就会这样，所以这个事儿是会上瘾的。 做个推荐或者躺着 最喜欢，简直太舒服了。 这个 其实在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你不断的在突破你自己。当你举不起来的时候，并不是你的身体举不起来，而是你的脑子、你的思维跟你说我累了，我举不起来，它给你一个懈怠力。但是如果你勇于的突破它，你就发现你还能再举五个，这种过程很开心。人生中任何朋友、任何家人的身边都没有遇到过我这样的人，所以我怀孕也是会有压力的。那个时候家人和朋友就会觉得我很不负责任，包括一些同事什么的，他们就会说你这样你是不是不爱孩子，你就是过度爱你自己，然后我就很委屈。我因为这个事情自己默默哭泣了很多次，后来的时候其实自己心里稍微有点没底儿，因为不知道这么做的话孩子到底会不会不健康，他出来会住保温箱吗，他体重会有问题吗，自己会有一系列的这种对自己的不自信。但是最后生出来的时候是6斤半，就我肚子那么小，可是生出来孩子有6斤半，而且非常健康。这个过程也是要冲破很多的一些别人的说法呀，然后你自己心里肯定也会有一些介意，就是还是挺难的。其实夏天的时候我就想穿着一个非常美的背心儿，然后肚子有一点鼓起来，然后穿一个超短裤进入到产房当中。这个时候呢，我一拍照的时候胳膊上是能看出一些训练痕迹的线条的，这个就是我这次怀孕的目标。健身是可以让我生活增添很多自信，然后给我快乐的一件事儿，而且我并没有觉得是在坚持，而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一定要练的就是紧致，然后有线条，然后有自己的一套穿衣的品味。所以当时健身的时候最大的一点就是希望可以像国外的那些健身的网红、健身的模特，有着像他们一样的身材，然后他们很多都是练得非常好，然后怀里还抱着好几个娃那种，我觉得哇好酷哦，我也想向他们学。就这样， 不住啊，未来到底

把自己的就是至少露出来是平的吧，就不要求有腹肌，但至少是平平的，很好看的。所以呢，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视频，是教大家怎么样在做一些虐腹肌的动作，然后你这些不同变形的动作可以让你的腹肌变得越来越强，因为我们不能只靠卷腹这一种来练。 是， 嗯，我们一起来收看一下。20种可以锻炼到腹部的动作，然后我觉得大家可以在如果自己在家练的话，可以挑选2到3种做一个复合组的练习就可以了。因为像腹部的这些动作大部分是不需要负重的，所以其实在家里铺一个瑜伽垫也很方便。 这两个动作是我们节目当中经常演示给大家的。 是的，这个动作现在做的这个其实很难。哎， 这个就是频次更快，然后难度也会更大了。 是的， 所以大家如果现在有条件的话，可以一边看这个视频一边跟着他做一下。 对， 这个感觉像不倒翁一样的这个动作。哦，这两个都挺难的， 感觉很难。 对，现在这是腿竖起来，然后身体靠这个腹肌卷腹自己立起来，这个是你的腹部得真的很有力，你才能够这样卷得比较看起来轻松一点。 如果你跟泽华一样的话，可能 就只有惨叫声。这是躺下把脚竖起来之后，拿手靠腹肌卷腹去够脚。 哎， 这个动作是手脚完全的配合起来。哇，这个简直太有意思了呀！把你的胳膊肘跟你那个脚踝， 你看起来有意思，但你信不信做起来累到爆。哎， 是膝盖贴到一起，这是打拳击。 嗯， 但是也是在你这个靠卷腹起来的同时去做一个打拳击的动作。 是的，好像还能顺带练到一下胳膊。 对，之前练习跆拳道的时候试过那打拳击，看起来很容易，但做起来的时候还挺疼的。 你练过跆拳道？ 有一段时间在健身房当中有这个课嘛。 哦， 嗯， 我的眼神很惊讶。 这个是自行车式的那种练腹肌的方式。 嗯，是的， 光看这个视频其实也很养眼，这小哥哥的腹肌练得非常好， 整个身体的线条都很棒呀。 对， 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视频直播收看一下。 这是看起来挺容易的，膝盖一上一下的蹬，但也是要你把力度掌握好。 对，需要很强的腹部核心的控制力。 是，现在基本上全部是在做下半身的腿部的伸展运动。 是的。哦，这个动作咱们之前上团体课有做过， 嗯， 自己的，这很累， 特别是像我这种腿粗的，给它举起来就觉得很疼，很累， 腿又粗，核心又没有什么力量。 哎，画圈 17种了，一共会有20种。 小哥哥做起来看起来都很容易，这就像游泳一样。 而且我很好奇，他这个视频难道没有断过直接这样拍的吗？感觉太累了呀。这个我觉得是我目前看到过最难的，因为他身体还是稍微还起来一点，然后腿部还要这样， 脚也要绷紧。 天哪， 还剩下最后一个动作了。哇，这个真的是核心力得非常强，你看他做起来都是很累的。 哇， 放弃了。 欢迎回来，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想介绍又憋回去了，你知道吗？后来觉得话到嘴边还说出来吧。 每一次看到这些健身非常强的都会觉得很羡慕，然后很想要自己像他们一样，但每一次自己做以后觉得自己离他们的距离太遥远就放弃了。其实真的我也是这话要跟自己说啊，每一次你想放弃的时候你不要放弃，咬咬牙跟自己比嘛，不要老跟其他人去比。 对啊，因为如果你因为觉得离他们的距离很远放弃了，那你们的距离就越来越远了呀。 对，而且你要练久了以后这真的变成你一种生活方式，这样的生活方式会让你每一天你的情绪变得开心很多。 那你最近要不要开始训练呢？ 据说明天就会开始训练。 真的吗？据说你找了一位非常厉害的私人教练。 据说这位私人教练日后呢可能也会在健身事业上有些发展。 真的？ 对， 祝他好运咯。 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就知道我们到底说是谁咯。 接下来在潮流风向标里面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事情呢，是最近有一个国外的一个健身教练，他做了一项很有意思的挑战。他要挑战的是吃垃圾食品多久才能让腹肌消失。 哇，这个 他真的拿 听起来很想看一下， 做了一个为期一个月的这样的一个示范。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是他本身的身材是84.5公斤，然后浑身的肌肉量非常厉害，而且腹肌线条极其清晰， 很漂亮， 很漂亮。于是呢他从第一天开始挑战，吃下了4980卡的热量，其中有包括了汉堡、薯条、可乐等等一些你尽可能所想垃圾食品，他都吃进去了。因为正常，我觉得昨天咱们吃饭， 那是一份套餐啊，有汉堡、有薯条、有可乐。 一个双层吉士汉堡的热量只有380卡，他吃掉了4980卡，你想想他吃了多少东西，就是在猛吃。 吮指原味鸡可能吃了很多。还有各种炸鸡。 对，然后呢在第五天的时候他每天都保持这样吃，停不下来的吃什么牛排煎饼啊，没有任何控制。到第五天的时候， 牛排应该还好， 对，牛排还好，但是吃的多也禁不住呀。到第五天的时候呢还可以，看起来还是有腹肌的， 是，而且也是明显的。 对，第九天的时候呢 开始有小肚腩了，你看 还能看出有点训练痕迹，但是已经开始有小肚腩了。 对，胸部也在变小。这期间他都不再锻炼了是吧？ 不，也在练，但是也在猛吃。然后 到一边练一边猛吃。 第15天的时候已经变成了一个有肚子的人了， 完全现在几乎看不出来有腹肌的痕迹了。 是的，15天的时候他 胸肌还在， 但是你知道吗，他只长胖了2公斤。 我的 天哪，就说明肌肉掉的有多么可怕。 是， 对，到了第20天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小肚子已经很明显的凸出来了，然后 是生活当中很常见的一个体态了。 是的，就跟现在泽华可能是一样的， 那胸部还要比他差很多很多。 到了第30天的时候腹肌完全消失了，从一开始的84.5公斤到了88.95公斤。 84其实也就长了8斤、哎、 其实只长了8斤，但是腹部却有这么夸张的变化。 我的天哪， 也就是说垃圾食品真的对身体有非常之大的伤害， 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自己的体态了。 真的是你不是我， 大家此刻看一下镜当中自己就会发现就跟他差不多。 对，所以真的很可怕，虽然体重变化不多，但是却变化看起来那么夸张。 但我觉得看完这个对比图以后大家应该会非常有自信了。 为什么？ 就是你坚持很多时间以后，你可能现在这身材这体重不变基础之上你会变很多，能看到什么肌肉线条啊，什么胸肌啊，腹肌啊。 你说的很积极向上，我本来以为你要说大家变得更不想锻炼了，因为想练成那么好的身材狂吃一个月也可以什么都没有。 但是你看这一个月的时间就可以从那么好变到这样，我们要想从刚才那个样子恢复到他那么好的状态，那可能是一两年的时间吧。 嗯，哎呦，我就很好奇，你说他做完这个实验之后他多久能恢复回去啊？ 他一定会猛练回去的，然后拿这个事情到处的跟别人说。 对啊，所以最近我也会 follow 一下这个小哥哥。 嗯，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还是一个非常励志的事情。泰国有一位国宝级的健美先生，他呢，你怎么这么开心？ 然后呢， 一个国宝级的健美先生，但是其实说到健美这个事情，可能会觉得 有点吓人。 对，而且也会觉得没有什么可提的，因为健美的人士很多。但是呢，这个哥哥他是这样子的。 哇哦， 他只有一条腿。 哇哦， 很夸张吧。他是在10几岁的时候迷上了健身，但是呢忽然有一场车祸非常的严重，所以导致于他失去了左腿。但是他当时因为一度很颓废，因为一直在健身很颓废，所以瘦成了照片里的这个样子。 之前有一部电影演的是一位女滑冰运动员，一直是这个冰上的皇后一样的存在，非常的厉害。有一天呢，也是因为一场车祸导致她一个腿也没有了。按理来说她的人生到此就结束了，就是滑冰的这样的人生哈，但是她也是坚持不断的再去， 一条腿吗？ 靠着一条腿依然到最后成为了还是这个滑冰界上的皇后。 天哪， 滑得非常的漂亮，其实就跟她是一样的。 对，而且那电影当中肯定是很感人的一个故事，但是现实生活中竟然真的有这种事情出现， 所以光看那张图片的时候都会觉得哇，太不容易了， 太不容易了。然后这个男生呢，他是在刚刚不是销售成了图片里这样吗？这销售完了之后，他觉得自己不能这样颓废下去，应该振作起来，所以当时他的事迹传到了泰国的残疾人国家举重队那儿，然后他们就觉得说这个男生很有潜质，就邀请他加入国家队，并且希望他可以通过训练来在未来的时候参加大重量级的比赛。那他当然自己也觉得，哎，受到国家队的肯定，那我应该虽然没有了一条腿，但是通过我的努力训练应该也是可以的，所以他开始增重。然后我们可以看看各个时期的变化，曾经还增重成这个样子过， 但是他这个样子，你看胳膊线条也非常的清晰和明显。 对，然后呢，就在后来的时候，经过了很多年的训练，大概五六年左右，就变成了最开始给大家看图片这样子，最后还是获得了泰国的健美大赛的冠军。 我的天哪，想到那个阿米尔汗之前的那个电影，就是女儿摔跤吧爸爸，摔跤吧爸爸那个电影， 是的。 现在看这个图片觉得很厉害，但这个过程当中的艰辛，如果你看过那部电影之后，你也会觉得很难很难。 因为你想，他只有一条腿的话，他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会是怎样的一个过程，可能也会， 特别是练腿啊， 对，可能也会非常的不舒适。所以看到这样的励志的人存在在健身界当中，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让自己去懈怠呢？ 咬咬牙想要放弃的时候，不要说那种很空的话，说自己加油啊什么的，你就想一想，反正钱都交了，来都来了，多做两三个，是不是？ 你在对你自己讲吗？ 对，我觉得这倒是比较实在一点了。 这是比较实在了，虽然很粗俗这个道理。 对 对，但是确实是因为我有时就想说，如果你少做了一个动作，那就亏本了呀。 对呀、啊，好多钱呢。 你要把一节课的钱赚回来呀。 而且真的，我们每一次的感受就是，你健身完一个小时之后，你整个人的状态会比你不健身的时候要好很多。 是的， 你会发自内心的有一种愉悦感出来，这可能也是生理当中的什么什么素的一种分泌。但是带给我们的实实在在的那种快乐，是希望我们每一天工作压力那么大的同时，能够让自己每一天有那么一点点的小骄傲、小进步的。 是的呀，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感觉非常的骄傲。 是， 对。 今天呢，也是我们的一期特别节目，也是小雨在生二胎之前的最后一期健身类的一个节目了。 是的。 全程虽然我们看似在回顾这个小雨自己个人的一个怀孕的过程，包括这个怀孕过程当中自己的一个运动过程，其实也是一个范本。 是的。 如果你想在怀孕的过程当中像小雨一样，对于自己的自身有要求，不一定像他一样做得这么好啊，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一些鼓励。 对，也是希望能通过我整个孕期的这个过程来跟大家说，怀孕并不是你所想的那么可怕，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也很不容易，一直坚持，但是只要你坚持下来，对自己的身体，你看我马上就要生了哟，可是整个的状态非常的好，这都是通过你自己的努力然后得来的。也希望大家都可以以后不要把这个事想的这么可怕，因为怀孕不是说你就生病躺在床上了，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变成更好的自己。当妈妈也不是说你生了孩子之后就要付出多么大的牺牲，然后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委屈又变胖，其实你变胖和丑或者是你怎样未来的生活和路都是自己来选择的。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的这个过程当中自己怎么说呢，也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吧。 对，孩子在这十个月的过程当中每天在生长，在变化，在成长，其实作为妈妈的也是应该每一天在不断的变化当中。 是的， 小雨就做得很好，也是希望所有的妈妈们都可以做得很好，加油坚持。 是的，也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这一期的潮流梦工厂，所以我会暂时消失一段时间，然后等到结束了之后，就是等我休息完了之后还会再回来了。 等你再回来会不会成为金刚芭比那样的， 有可能身材彻底走形，然后就整个人完全变样，再也不配上这个节目了呀。 大家应该会非常期待你身材彻底走形。 对，今天我跟泽华，因为我们两个是关系非常好的搭档，所以我们两个也穿了很情侣的队服。 哎，产品，希望所有的朋友们，我们 都是自己心中的产品， 对，都是冠军。哎，你那个图片要不要给大家看一下了？ 什么图片？ 对比图。 哦， 对比图，对比图，来喽。 在前半小时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国外的一位，很厉害的妈妈，在怀孕期间每一周她自己的一个身体的变化，但从那个图片当中来看，她其实非常非常的厉害，到最后都感觉不到她的变化，而且她的肌肉线条也是很明显。然后小雨也是受到了鼓励，在这期间呢，她也是自己每天在坚持的运动和坚持锻炼，之后她有一个自己的对比图。 好像还是刚刚那一张， 那我们拿给大家再看一眼好了。 对，但大概也是可以看出来了， 从刚刚怀孕的时候， 对， 六周、八周、十周、十二周、 十六周，对，然后其实还有一个， 然后小雨主要呈现的就是一个肚子上的变化， 对， 大家看她，即便到后来肚子已经比较明显了，但是她这个线条还是非常非常清晰的， 是的。然后这个是也，这张照片已经能看出肚子鼓起来，因为躺下了很明显。然后是大概就是前两个星期拍的，对，就是我在怀孕过程当中给自己立下的目标，希望能够胳膊上看起来有些训练痕迹。然后这一张图片是也是怀孕九个月左右的时候拍的， 给大家看这些图片， 这是八个月， 希望给大家鼓励的同时，也还是告诉大家啊。他是有专业教练进行专业指导的，所以不建议大家在没有教练或者是没有专业教练的情况之下自己去盲目的做一些运动。 是的，但是怎么说，虽然大家基础各不相同，但是只要你付出努力，一定是会身体是会对你有所回报的。祝大家都就是未来可能会当妈妈或者已经当妈妈的女生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变成更好的自己，这也是我推崇给大家的理念。好喽，那我们真的要拜拜喽。 不光女生呢，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都是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 是的，你接下来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我是小雨。 有一种过年的节目我们的后半个小时 真的吗， 就带着这么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好，大吉大利的，我是德华。 红红火火， 拜 拜 喽。